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124集。倒是那个草根出身，一路摸爬滚打，凭借自己走上塔尖的王淼淼，简直是个戏精。他的演技也是数一数二，否则索然不会用他。可是如果满分100分，他的演技算80，那炒作的本事就足有120，附加题也不丢分。当年一上大学，在别的同学还十分单纯时，便火速地出了最美新生的新闻，后来炒作更是一波接着一波。最常见的就是美，此外还有什么地铁上看纽约时报，英语秒杀已经进军好莱坞的国际影星某某。祖然说国际影星某某只是讲得比较慢，但是没有语法错误，而王淼淼就是说得极快，普通网友都会觉得厉害得很，其实一堆问题。前者水平反而好一些。其实炒作这事儿呢，倒也不是不能理解。既然和人一起站在跑道起点，不想一些办法很难跑到前几名。看得出来，王淼淼有点想朝与佐然谈恋爱的绯闻。在娱乐圈中，不管是谁当佐然的绯闻女友都不掉价，可是佐然生人勿近，冰块一般，实在吵不出来，只得作罢。而何秀义的第二个全新体验就是空中的戏，这一回有打斗。何秀义也发现拍打戏很累的，钢丝勒住大腿根部，支撑着他全部重量，而且他还要各种空翻。佐然在他威亚服内塞了许多棉垫，但还是疼。同时因为一直挺直腰背调整姿势保持平衡，一天下来腰也酸背也痛，何秀一头一次觉得自己好重啊，简直像一头猪，仿佛掉在地上就能像铅球一样把地砸出一个大坑来。每天晚上佐然都会替他按摩，按摩腰背，表情看着不太好受，何秀义倒反而还要安慰佐然，哪有演戏不挨累的，那不成了柳阳亭了，要么这样要么那样，总归不会一直舒服。既然赚到许多名利，就要付出相应的辛苦，如果导演不是你啊，恐怕还要更遭罪呢。至于佐然自己，自然也有打戏，可是佐然首次穿好了威亚服之后，众人焦点却不在打戏上，而是大腿根部裤管被钢丝绳紧紧勒在腿上之后，胯间那鼓鼓的一大包。虽然佐然外面古装衣袍立刻就被威亚师放下来，还是有几人看见了。 哦，我的上帝，我看见了什么？这简直像…… 穆安惊讶，因为已经很熟了，而男人间讲话总是没有节操，常常出黄段子，穆安又笑。 左导的女朋友一定好幸福的。 何秀义定定神，淡定地回答说，我不知道。 哎，我当然知道你不知道，这不是瞎猜吗？ 瞎猜也猜不出来。 哦。 在忙忙碌碌当中，开机四个月后，六国战绩杀青了，佐然将素材全部交给后期的工作室。后期一看素材，感动的都要哭了。 佐导， 后期的工作室负责人感慨道， 您这威亚，您这水池真了不起。 嗯？ 别的剧组拍掉威亚，后面绿布那个脏啊，好多大脚印子，还他们有人吃盒饭在绿布上蹭油手，多少年没洗了，我们已经一针一针的抠，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挖了，可他们那些导演啊，用的绿布绿的也太深浅不一了呀，前景里还有很多绿颜色的东西，什么绿茶呀，什么青叶，你说这让人怎么抠啊，您说这让人怎么抠。 工作室老被观众骂抠图抠的敷衍，演员飘起的头发丝全部都不要了，可导演的绿布有些问题的话，是真抠不下来，神仙也没办法。 绿被材料是专用的，不是随便找了块绿布， 几百美金一瓶，好莱坞搞来的，拍摄之前全部铺平，一点皱都没有。 工作室负责人叹息道： 哎呦，您这工作态度啊。 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我对六国战记的后期效果期待很高。 放心，一定给您呈现国内最顶尖的水中戏和空中戏。 哼，谢了。 对于商业片，不管是万里龙沙还是六国战记，左人都要求场面要做到国内最精彩。导演这边后期开始，演员那边自然散了。而在散了之后，有人拉踩了。炒作有120分的王淼淼再一次开始找存在感。这一次不能完全怪他，明星有一大堆，观众看不过来，每天就能注意那么一两个人，不懂加戏的话，哪有人会看你一眼呢？于是扑一杀青，没背景的王淼淼便迫不及待地在微博上发出了一张照片。他挑的是他与何修义的一张合影，这张合影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。何修义没拍好，不如真人，但也没有明显难看，比普通差一点而已。因为光线的原因，最好看的眼睛没有以往有神，但王淼淼自己却是发挥出色，在他全部自拍里面都能排进前五的。昏暗光线将他最大的缺点，也就是皮肤很差，给掩盖了。何修义一年多前因为婚纱广告被公认为美人，网友全都赞叹比女星还漂亮，话里走出来的。那么对比之下，秒杀掉何修义便能衬托王淼淼。王淼淼晒出合影，使用手机应用俏皮的为两人加上了猫耳朵，并且配字：潘玉的好基友和潘玉的好女友谁更好看，偷笑偷笑偷笑。六国战记当中，左然饰演潘玉，何修义的角色是好基友，王淼淼的角色是好女友。这条微博表面看来只是一个玩笑，因为与他合影的人是个男人，并不存在娱乐圈中很敏感的比美关系。而且加猫耳朵显得关系很好，看起来就更像是一个玩笑了。如果直接拉踩另个女星张淼淼，用心过于明显，会被认为心机，所以最好和平相处，装作性格很好，打破不和传闻。何修义有一个美人名头，柳阳婷不如他都能凭着脸红，因此秒杀掉他也是有意义的。当然男女不能放到一起比较，不过只要两人合照，张淼淼更显眼，观众视线聚焦在他的身上，就足够说明一些事情了。好看需要有人对比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